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可就在这个时候，小五的头部猛地后仰，长长的蝎子便抽击在地面上，就利用那一点反弹力，将自己的身体再次送出数米，延缓了被雷网笼罩的时间。而这点时间也正好能够让他翻倒的身体落在地面上，双手撑住地面，腰弓发动。但这次小五并没有向外躲闪，他的身体犹如炮弹一般直接冲着雷网冲了过去，双腿绷得笔直，此时的他就像一根离弦长剑一般。令人吃惊的是，小五身体弹出的那一刻，他的身体正好与那雷网保持垂直位置，他选择穿越的位置也正好是雷网中一个略大的空隙。小五的身体应声而过，竟然就那么从雷网中穿了过去，但他的身上也亮起了一连串蓝色电光。此时比赛场地外的唐三已经站了起来，双手攥紧成拳，场上的局面明显已经不是他所能判断的了。按照原本的计划，小五在坚持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认输了才对。雷动的雷网被小五穿越后直接落在地上消失不见，此时小五身在空中，雷动的第三魂技消失，正是旧力刚去新力未生的尴尬时期。如果此时小五是全胜状态，说不定就能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接近对手一击制胜，可事实上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就连身体也像是自由落体一般朝地面坠落。雷网是成功穿越了，而且是承受了最小的打击，但是雷网上附带的雷电效果还是令魂力不足的小五完全陷入麻痹之中。 全身麻痹，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 小五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两根雷丝再次从雷动掌心中喷吐而出，朝着小五的身体缠绕而去。只要用雷丝彻底麻痹住对手，这场比赛他就赢了。落地弹起，雷动的判断很好，但小五给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答案。就在他身体即将坠地的一瞬间，麻痹的感觉终于驱除，双手用力拍击地面，腰弓技能再次发动，身体顺利弹起，正好从两根雷丝上越过，毫不停留地直奔雷动而去。 怎么可能？雷网的麻痹效果不应该这么短才对。 他忘了先前小五在穿越他那雷网的时候是选择了最弱的地方，而那时候雷动完全没有预判到他的动作，自然无法让魂力完全倾泻。覆盖的面积越大，也就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的攻击力量越小，小五承受的雷电攻击远不像雷动判断的那么多。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身体落地之前的一瞬间再次弹身而起，精准的判断力，这是明眼人给出的解释。可实际上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还是带有一丝侥幸的。两人之间的距离快速拉近着，小五的身体每一次接触地面都会诡异地改变方向，哪怕身在空中，他那柔弱无骨的身体也能做出种种非人的柔软动作来规避雷丝的攻击。看着越来越近的小五，雷动的眼神中明显多了一丝慌乱。 看来只能用锁身环了。 他没有忘记那些被小五近身的魂师是什么下场，无奈之下，雷动身上的第四魂环终于亮了起来，强烈的蓝光从雷动双臂奔涌而出，背后的八根蓝色长腿弹起，八道雷光喷吐而出，与他双臂之中释放的雷光融为一体，一个直径三米、粗如手臂的圆环呈现在雷动面前，这正是雷动的第四魂技锁神环。就像唐三的第四魂技蓝银囚笼一样，锁神环也是无法闪躲的，只有凭魂力硬扛一吐。蓝光一闪，小五那诡异腾跃的身影顿时停了下来，全身已经完全陷入麻痹之中。直径三米的锁神环此时已经收缩到只有他腰部粗细，将小五的身体牢牢地箍在其中。一道道蓝色闪电围着小五的身体律动着，令小五脸庞上充满了痛苦之色，俏脸变得一片苍白。 我们认输。 大师的声音及时响起，锁神环光芒倾泻而下，融入地面之中。在小五倒地前的一瞬间，唐三就已经飞快地冲到了他身边，抱住了他的身体。 小五的身体很烫，在雷电的刺激下还在微微的痉挛着。看着小五双眼紧闭的样子，唐三说不出的心疼。雷动也因为先后使用了第三、第四两个魂技，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如果不是大师不允许唐三参加这场比赛，此时他真想立刻上场替小五找回这个场子。抱起小五，唐三一步步向场外走去，而第五个出场的戴沐白也缓步走入比赛场地。两人在身体交错而过的那一瞬间，戴沐白的耳朵动了一下，目光与唐三碰撞，向他用力地点了下头。戴沐白的速度并不快，但每一步都走得那样沉稳，双眼之中邪眸双瞳闪烁着妖异的光彩，凝视着他的对手。看着面无表情向自己走来的戴沐白，不知道为什么，雷动的心突然有种抽搐的感觉，似乎有些喘不过气来似的。一系列有关戴沐白的资料在雷动心中闪过，他知道这场比赛自己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他明白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消耗对手的魂力，给自己的伙伴，也就是雷霆战队的队长创造胜利条件。史莱克学院现在还有三个人未上场，实力又都是在40级以上，这场比赛雷霆学院想要获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们却绝对不会放弃。晋级赛只是总决赛的试金石，如果这时候弱了气势，那么总决赛也不用打了。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色，双手在胸前合拢，空气变得有些凝重。小五静静地躺在唐三身边，头枕在唐三的大腿上，绛珠的恢复权杖正释放着光芒助他疗伤。在刚才与戴沐白错身而过时，唐三以传音入密的方法对戴沐白说了一句话： 大哥，替小五报仇。 唐三平时很少这样称呼戴沐白，从他的声音中，戴沐白自然能够感受到唐三不平静的内心。为了小五，唐三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戴沐白看着面前不远处的雷动： 伤了小五，算你倒霉。 比赛开始。 浓郁的白色魂力顿时从戴沐白体内喷吐而出，四个魂环强势出现。在令人牙酸的骨骼噼啪声中，戴沐白身形暴涨，武魂白虎护体完成。没有任何迟疑，戴沐白在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就已经迈开大步，朝着他的对手迎面冲了过去。雷动瞳孔收缩，他从戴沐白的邪眸之中分明看出了蔑视的光芒。在短暂的权衡之下，雷动身上的第四魂环直接亮了起来。 魂力已经被小五消耗掉五成了，如果我再用几个低等魂技，恐怕连释放一次第四魂技的魂力都不够了。 为了给戴沐白最大的打击，他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杀手锏，锁神环第二次出现在雷动面前，而戴沐白却好像没有看见他那锁神环凝聚的光芒似的。第一魂环亮起，一层白色光芒覆盖在戴沐白身体表面，正是戴沐白的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雷动怒了，下一刻锁神环已经完全作用在了戴沐白身上，雷环收紧，戴沐白前进的身体顿时停了下来。一道道密集的雷光从锁神环中迸发，瞬间蔓延到戴沐白全身。戴沐白的目光并没有改变，邪眸双瞳依旧在注视着对手。雷动在施展了这第四魂技之后，明显有魂力透支的迹象，整个人晃了一下，面如金纸。戴沐白嘴角处流露出一丝不屑，他突然扬起头，一声咆哮猛地从他口中爆发出来，紧接着令雷霆学院所有师生完全失神的一幕出现了。戴沐白身上的魂环并没有变化，但他表面却浮现出了一层灿金色的光彩，身上因为武魂附体而出现的白色毛发在这一瞬间完全变成了金色。破碎声响起，全身肌肉绷紧，力量瞬间释放，戴沐白邪眸大睁，束缚着他的锁神环竟然就那么发出了脆弱的呻吟声。点点蓝光在空中消散，锁神环破碎，戴沐白就像蓄势以待的猛虎一般扑了出去。在这一刻，不只是雷动，所有雷霆学院人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戴沐白看上去明明没有使用魂技，却能从雷动的第四魂技束缚中挣脱出来呢？为什么他并没有被锁神环中附带的强烈雷电麻痹？ 当雷霆学院的老师醒悟过来时，戴沐白已经来到了雷动面前。 依旧没有使出魂技，只是一只虎掌下拍，重重地扫在了雷动的肩膀上。在虎掌拍出的一瞬间，虎爪弹出，雷动的身体就像稻草人一样直接飘到了场外。在昏迷之前，他清晰地听到了自己骨骼碎裂的声音。虎爪利刃在他背后留下了五道深深的血槽，他的整个左肩骨骼已经完全破碎。如果不是戴沐白流利，单这一掌就能要了他的命。拍飞了对手，戴沐白却像什么都没有做过似的，转过身，朝着自己比赛开始之前的位置走去。他的目光与唐三相对，邪眸中闪过一层淡淡的紫气。唐三脸上多出了一丝微笑，向戴沐白竖起了大拇指。他们这边眼神交流着，另一边的雷霆学院却不干了。雷动的伤势极重，此时整个后背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人昏迷，左臂软软下垂，戴沐白的力量比想象中还要霸道。伴随着肩膀骨骼的碎裂，还有几根肋骨也有破碎迹象。这样的重创，别说是最后两场晋级赛，恐怕总决赛都参加不了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